耶 耶 约 约 夜 夜 月 月 切 切 缺 缺 且 且 瘸 瘸 切 切 却 却 接 接 撅 撅 结 结 绝 绝 歇 歇 靴 靴 鞋 鞋 学 学 写 写 雪 雪 谢 谢 血 血 孽 孽 虐 虐 裂 裂 略 略。